什么夹馍呀、啊、等等都是可以吃的、啊、 吃吧 啊，真的是让您胃口大开哈、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一共是六只，价格只是199，那么合一只也就是33块钱，那价格真的是非常划算。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年终庆再续3天，在6月19号至21号期间购买满500元以上享9折优惠，500元以下商品享95折优惩，同时预减8元，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3重好礼相送，就在北广购物年终庆。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我是主持人李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奶制品的研究专家程斌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程斌你好。 李红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程斌，非常荣幸。 今天呢程斌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诚意的，而且非常诚意满满的啊，带来了荷兰乳牛的新组合。 对，首先这个在讲这个组合之前呢，我个人要先聊一下这个目前咱们中国行业奶粉的大环境跟生产环境当中。 这个来揭黑幕了是吧？ 其实也不算是揭黑幕，这是一个事实。在我们早期印象当中啊，其实奶粉里面会有很多一些，比如说三聚氰胺事件，包括一些各种不良的添加事件，以导致咱们现在国内有很多朋友选择奶粉的时候呢，就是代购。我就认为代购的是好，对吧？但我跟大家讲哈，选择奶粉要自己擦亮双眼会选才行。 哦，那今天你是不是给我们教教怎么来选好奶粉呢？ 好，我也是有这个意向哈，就是我们从这个一个好的奶粉加工的前提啊，它要具备三大核心的元素去组成。 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元素呢，我们就要讲奶牛的品种一定要合格。 奶牛品种， 你那牛奶嘛，奶粉嘛，一定是从奶牛身上所出来的，所以它这个载体就所谓的奶牛本体一定要非常的好。那我们的奶牛啊叫赫斯坦奶牛，这个奶牛呢在咱们全世界而言，只要是专家行业人都会一点都不陌生。它在普及于世界各个地方，但是呢这个奶牛在各个环境下，由于空气啊、温度啊、环境啊、包括湿度啊、阳光的这个日照情况下所影响的环境，它产奶的品质还不一样。但是赫斯坦的奶牛因为产奶量比较丰富，而且营养含量比较高，就已经是世界闻名，在15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 哇，等于这一个牛的品种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了。 对，它自己本身就很久的历史。而在16世纪说到这个牛奶啊，在欧洲啊，它是在贵族当中是专享的美食，在平民而言它是没有任何权利去享受，那时候是很高端的。你看在法国红酒与牛奶是齐名的， 当然 地位是非常高。 对， 在17世纪啊，就是我们荷兰贵族尤尼森先生，我们呢用赫斯坦的奶牛与荷兰的本身的家乡所结合，创立了品牌叫荷兰乳牛。这个品牌 荷兰乳牛的品牌是这么来的， 也是我们自己的品牌，我们的诞生。后来呢我们尤尼森先生发现呢，我们把这个奶牛呢放到不同的地方，就是我说的哈，在不同的阳光、牧场、空气、湿度下，它产奶的品质还会有更好的提升。目前为止在咱们世界当中优质的奶源地，就所谓这个环境哈，有几个好的地方，新西兰有法国，有爱尔兰，都是世界优质的奶源地，也是非常的好。但是因为奶源地的地理位置、方圆环境是有限的，所以产奶量它是有控制性的，并不是很多。也正因为如此价格是比较高。那我们第一个奶牛品种比较好，我们做到 奶牛品种。 第二个呢 做到了， 就是新西兰的奶源。我们很多朋友啊，就是坐飞机去旅游的时候呢，一下飞机这个新西兰机场标语有一句话，叫这个人间最后一片的净土，请大家人人爱护有责。 大家都知道啊，新西兰的空气 新西兰的水，新西兰的土地，人家那边污染确实是少，咱实话实说。 对，再有呢，它全年降雨量特别的充足，阳光日照也是非常的饱满，在日照光合的照耀与雨水滋润当中，它的草长得是非常的鲜嫩。这个草场当中啊，含有非常丰富的黑麦草以及与这个苜蓿草，这两种草质的本身就可以提高奶牛的产奶蛋白质。包括这个优质的高钙。但我跟大家讲哈，当地政府对于牧场有严格的管理规定，如果一旦牧场受到环境污染的情况下，要对这个牧场的场主受到高额的罚款，你还要坐牢。 所以安全性给大家保证了。 再有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加工的环境哈，我们每天要挤奶的时候呢，给这个奶牛啊听音乐，做做按摩，全身的体检，咱们人一般过的日子也不过如此哈。当在奶牛全天舒适的时间享受的时间，我们只挤出一次最优质的牛奶，然后通过我们的恒温运输车，再送到我们 GMP 车间，然后呢来选择生产的同时，经过1200道的智能安全检测，没有任何的问题，同时再选择干粉喷粉， 各种各样的科技加持，保证了它安全性，保证了它的营养，保证了这个优质的奶源地的牛奶能够做成大家希望能够汲取营养的奶粉。那么今天这个奶粉呢，是不是还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它是配方奶粉。 对，我们是配方奶粉。这个奶粉的本身当中啊，我们还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蛋白质。蛋白质我们可以达到1/3以上的比例。 1/3。 优质的这个高蛋白。它里面是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群，它有这个乳清蛋白，包括乳球蛋白、白蛋白、血清蛋白。它是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群体组成到一起。我补充蛋白质，我不是单一去补充，我要群体去丰富去补充。 哎，程明啊，我看到不光它有蛋白质，不光它有钙，我看到它里边还添加了这个，是添加了这还有维生素 D， 还有膳食纤维。还有镁元素，这些都是用来干什么？ 我跟大家讲哈，我们呢是由专业的营养师以及科研团队为我们亚洲人去调制的配方。说到这个钙呢，它是可以提高我们自身的这个钙质流失，骨质疏松，年轻的小孩长大个都需要去补钙。那我们首先是高钙，行业的标准对于钙量啊，我们是100克当中含有800毫克是高钙标准。但是我们在没有添加钙的基础上，原来产奶的时候，每100克里面含有1200毫克的原生高钙。 1200毫克原生高钙。 这是不算完，那你有了高钙，你能吸收才叫好。为了增加我们有效的去吸收，我们这个营养师团队啊，增加了这个维生素 D， 叫维 D， 增加我们钙的吸收，再增加这个镁元素，可以锁住钙的吸收，让我们更加有效去吸收营养。然后不仅如此，我还有这个铁元素、锌元素、镁元素多种的矿物质集于一身。我这样跟大家讲，如果你一天所需要摄入均衡的营养，蛋白质啊，包括钙啊，各种各样的水果、牛奶、鸡这个包括鸡蛋呢、包括这各种肉类哈，你要吃很多种，但是一杯科学的营养配方奶粉，一杯即可。 刚才程斌解释了荷兰乳牛的奶粉为什么好，因为它有优质的奶源地，又有它有安全可靠的这样一个控制环境。 奶牛品种， 因为它有着各种各样的优质的营养团队来为您提供高蛋白、高钙，同时还能帮助您锁住它，帮助您吸收它，这样的好的奶粉来自于国际大品牌荷兰乳牛的奶粉，这样的优质奶粉在我们今天北广购物的节目当中299元能代购多少桶？ 我首先要声明一个前提，我们在全国各个超市260个城市当中，1000多家超市，每一桶所卖的价格是228一桶，但我们今天首先是我们厂家奶源地直接供货而来，中间没有任何的环节经销商跟代理商。 OK， 明白。 所以呢，我们的价格呢是299有到四桶。我每一桶是900克，299四桶，再加一个前提，我仅限在本档，您在听的时候直播当中订购所得才有这个价格。 明白，299带走四桶的荷兰乳牛的这样的优质奶粉，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程斌，我现在在节目当中我要很严肃的问你， 你说 这个奶粉是不是荷兰乳牛的正品？ 好，我们首先保证是来自于荷兰乳牛的正品。而且我的奶粉奶源均是来自于每一滴每一颗粒都是哈，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优质奶源。是从我们工厂直接运输而来。然后有一样我也严肃的跟您回复。就是我的价格是在专柜当中每一桶是228一桶。今天是299卖到四桶，仅仅是为了回馈很多朋友对于我们的喜爱，累计订购了1万桶的超值回馈在今天，299四桶，仅在本档直播订购才有。